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呀，马走日，象飞田，你听说过吧？ 这是象棋的规则吧？ 哎，卒子过河， 不走直线， 走直线，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编的是这样吗？ 哎，我不是，卒子确实永远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尝试教过我象棋，虽然最后来我没学会，但是基本的什么马走日，象走田，这个顺口溜还能记得一点。 哎，这个基本上大家都会一些哈。但是说实话，棋有高超，哎，不是有高有低，没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就来聊聊什么棋您曾经是叫什么痴迷过哈，还是 让您特别着迷的棋类游戏？ 棋类游戏是吧？ 其实要说棋类，咱们刚才说的有象棋，还有很多种 围棋、 跳棋，再包括围棋，还有一个衍生的棋种五子棋，这总是入门比较简单一些。再包括游戏性质比较强的，很多朋友喜欢玩的什么飞行棋， 包括现在有小朋友在学的国际象棋，这些说实话。我们俩都属于那种什么都不太懂， 就停留在跳棋和五子棋阶段吧。 跳棋我都不行， 但是我们私下还真的切磋过五子棋的棋艺。 对对对，这个胜负各半吧， 五五开差不多。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些棋艺当中有哪些比较熟悉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聊聊什么棋曾经让您着迷，您是跟谁学的，下怎么样啊，是不是也曾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啊？ 卒子过河，有进无退 啊！ 人9290给我们补全了， 是吗？ 这一句 好像也 什么楚河汉界嘛，是不是？ 过河嘛，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俗语，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您熟悉哪些哈？当然了，生活当中如果能够下个棋，应该是非常悠闲的事情。过去早年间在胡同里边，路灯下啊，当然冬天不行。 夏天 的时候，路灯底下宁可被蚊子咬，也要下盘棋。 哎， 这是很多人那种习惯。 嗯， 当然现在在生活有一些改变，很多人甭说进胡同了，进小区都费劲。 怎么回事啊？ 因为没停车位。 有，就是停车位太紧张了。 朝阳区南沙滩和谐小区，经常有一些外来车辆进入小区停放，有的车辆人家一停就是好几个月，每天抢车位成了小区居民最为头疼的事情。 所以这个和谐小区不太和谐了， 因为这个抢车位的事儿确实闹得不太和谐啊。 嗯， 抢车位原来最早年间哈，一说就好几十年前，2008年左右，曾经有一个网站叫开心网。 哦，我们叫校内网。都有抢车位 的游戏，都抢车位的游戏是吧？ 我们那个校内网可能更受欢迎的是种菜，就大半夜的也得设 个 闹铃。 开心网好像也有种菜， 是吧？ 还有贴条什么的。 这两个游戏网站也差不多，游戏也差不多， 差不太多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要是真抢了车位，这确实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家住南沙滩和谐小区的杨先生就跟记者说，小区里边的车位本来啊就挺紧张，还有不少外来车进入，随处停放。在自家小区里边和外来车主抢车位真是特别无奈。你说要是自己小区里边，谁来先来后到的是吧？一到遇到一些争论，有人就说先到先得，因为停车的事儿反正没少起冲突。那么记者在现场看到呢，南沙滩和谐小区里边啊没有划线的固定车位，不少车辆呢都是路边随处跟那停着，也不管是不是占用了消防通道或者是阻碍了居民出行。小区主干道上一辆黑色轿车就停在丁字路口的中央。你说这个位置哈， 当不当正不正 的。旁边的牌子上还醒目的写着禁止通道停车。 这熟视无睹嘛。 对吧，消防通道嘛。另外一辆外地牌照前面也有一台电动车。电动车我今儿看那照片了也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一个电动自行车旁边立了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今来车请勿堵路。 那他自己不是先给堵上了吗？ 反正小区的居民说，这些车啊，有的是小区外边底商的车，有的是附近其他单位的，一停就是好久。杨先生都认为，小区内车辆乱停放的原因在于车位免费，而且出入管控不严， 合俩问题。 嗯， 第一个是免费，第二是管控不严。小区门口虽然有车辆出入抬杆装置，停车管理公司呢也收集了说我们业主的停车啊车牌号的信息，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外来车照样进。 哎，你看有的路边停车确实是收费比较高， 啊， 那这儿有个免费停车的地儿， 啊， 肯定有的车主想钻这个空子嘛。 不用路边停的高，只要是收钱，这儿不收钱，那边哪怕收一块钱， 嗯， 我也停那个不收钱的地儿， 你看看是吧？ 啊，这都是财迷的这种心思。 哎，这叫价格敏感 啊，价格敏感，啊， 但是你也不能乱停车。 对呀， 啊， 记者在小区西南门看到，确实有很多车辆到门口的时候升降杆没有自动抬起，这时候呢人家车主摇摇车窗，就是或者挥挥手，反正说一声，保安呢也没有过多询问，就摁下了按钮放行了。停车管理员说小区啊外人不让进，但是有些进来的说是业主亲戚，总不能不放行，我们也不好辨别呀。哎，其实我觉得吧，这还是管理的问题，对吧？第一个其实用价格杠杆，比如说能不能业主啊免费，外来人外来车收过钱， 但现在的问题不就不好辨别究竟是不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吗？ 是吧？ 但我觉得可以核查一下哪个家有几辆车，是吧？发放一个证明的证件之类的。 啊， 总之咱有凭证，对于保安来说也比较好管理嘛。 反正什么事儿吧，就是一旦混乱，就属于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是吧？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棋类曾经让您着迷哈，当时怎么玩的，跟谁学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哎，孙东林说，棋的种类还是有不少。但是呢我玩跳棋玩的比较好，当然那也是过去儿时的记忆当中。博荣姐也说了，我特别喜欢有一种跳棋啊，它做的那个形状像一个玻璃球 啊。对呀，啊， 那玻璃球里面其实还会有一些小装饰， 就是有各种拧 三个，就是像小麻花一样的，哎，那种小装饰，小叶子一样的啊。 是， 当然博荣姐也说，我们家里那位下象棋特别厉害， 哎， 在小区里玩棋都出了名了。 嗯， 那可能就是在对弈的时候 啊， 旁边很多朋友都在围观。 观棋不语 真 君 子， 哎。这你也会？ 那要是观棋语了呢？ 那就是真小人呗， 是吧？ 臭棋篓子有时候支招，你知道吗？ 嗯，但是有的时候吧，确实不要影响人的思考，对不对？ 关键的问题有时候支的也是昏招，是不是？ 嗯， 关键你知道，我们家那个跳棋，曾经我妈买过一盒，都是跟你说那个玻璃球的 啊， 跳棋特别精美，但是我下跳棋特别差。水平特别差，就不知道能够借力，你知道吗？不光借自己的，还要借对方的， 就是只会一步一步跳， 哎，只会一步一步， 只会自己给自己搭桥。 后来那些花色都不全了，就是， 被你玩了是吗？当弹珠了。 弹球 啊，弹球， 啊，男生玩个弹球还是就近取材。 当然很多小朋友都会特别喜欢那种小珠子，是不是？但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尽量还是把这个收好，你万一这个吃进嘴里， 哎，啊，那不行， 就很危险嘛， 哎， 是不是？ 田哥说，二位好哈，托二位主播的福，我又中奖了，谢谢啊。然后这个 恭喜您。 关键的问题是啊，上周五的时候我们那个听听 FM 给我们弄了一个特别奖池，今天就没了。 但是今天也挡不住大家的手气依然很壮， 是吗？ 你看这不是刚开播8分钟就有朋友中奖了， 啊， 是不是？当然今天要说啊，说到这个抽奖，我们直播间还是会继续有福利送给大家。 对对对， 延续我们上周送台历的活动，今天还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一个比心点赞的那个小标志。您呢就是如果喜欢我们节目，支持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多多点小心心。在节目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挑选点赞第一的这位朋友， 哎， 送出我们2022年大城小事的一本台历。 对，我们节目组精心设计的量身定制的大城小事的台历哈，有我们主持人的照片，还有我们每个月当月的一些祝福都在那二维码里边，这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一办法，因为大家都看得见，只要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然后每期的回放，您一看那个点赞助力榜， 哎， 谁排第一，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啊。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希望大家就图一乐呗，欢迎大家多多参与。但是明年比如后年，可能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周边小礼品可以考虑考虑， 还周边小礼品 反正就是还是放宽心这个事儿，对吧？ 还是要找领导要钱去，是吧？ 那这得交给制作人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棋类您曾经很痴迷哈，曾经玩过，有过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中国国际能源高桥加油站就在通惠河畔高碑店水闸南侧， 北侧呢，毗邻京通快速路，周边有很多的小区，也是附近的居民开车加油的首选之地。九月底，也就是国庆节前，车主王女士就被这加油站喜迎国庆充值聚会的这个促销活动所吸引了，而且当时啊一次性的充了3000块钱。那么这份至今仍然张贴在加油站的活动海报就显示，在活动期间充值1000块呢可以返80块钱，充值3000块可以返300块，充值6000块可以返720，充值10000元可以返1500块。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米呀、面呀、水呀以及洗车年卡等等礼品可供选择。而另一项日常会员活动则显示，只要加油满100块或者是200块，就会送一些小礼品。 什么呀？ 什么洗车的内饰卡，什么纸抽等等吧。工作人员就跟这个王女士说啊，说如果要是她当时充了值，肯定是特别划算，还跟她说后期如果不想要了，可以随时退钱。所以禁不住劝说，常年在这儿加油的王女士就充了钱。刚才说了一次性充了3000块，但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不是国庆节假期之后没几天，当她再来加油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加油站周边有了施工的迹象，出入口呢都被封闭起来，也设置了施工路障，所以在这儿没法加油了。所以王女士就向加油站申请退款，而且登记了个人的相关信息。但是到现在，你看10月到现在12月份，2个月过去了，一直都没人联系她。王女士说啊，我们现在手里的加油卡几乎都成了摆设，你说加不了油，也退不了费，这可怎么办呢？无独有偶，车主吴女士也说，她知道啊，有一位大爷前一天刚刚充了3000块钱，结果第二天就不能加油了。 第二天就不能使啊？ 哎呀，这老人觉得特别的无奈。吴女士还提到，加油站刚开始登记信息的时候，确实也退过一小部分人的钱，但是很快就以资金不足为由不再继续退款了，让大家回去等电话。因为车主表示，一天下午呢，加油站其实也曾经一度开放过几个小时的加油服务，时间不是特别长。为此啊，他下了班匆匆忙忙赶过去，因为当时自己的车是满油的状态，为了减少损失，他只能站在路边拦车， 干嘛呀？ 以当天油价的85折询问其他车主是不是愿意帮忙加油。哎，我这儿有油卡，我给你打个85折，你那个加个油去吧。 你干嘛这么乐着看我？我不问你加一箱油打85折便宜多少钱， 我也没准备回答呀。 真是。 但是你就说咱这个车主朋友多无奈吧， 啊，这也算是 钱砸到手里。 反正这咱就不追究法律责任了，这也是一种非常无奈的一种办法。 是，当时吴女士说啊，很多人都这样拦车求帮忙，这也是无奈之举。而且天儿特别冷，她在大风里一下站了1个半小时，只拦到了3辆车。你想，作为其他的车主，可能也会觉得这低价加油是不是有蹊跷，可能也不会轻信，是不是？ 哎呀，你的心思都这么想吗？ 我只是揣测。测一下， 哎呀， 总之吧，对于这个办了油卡的车主，心里肯定想，这损失能少一点是一点，是不是？ 反正要是都像你这心思，既财迷又多疑，也比较麻烦。 你看，听听工作人员怎么解释的，听听人家的想法总行了吧？ 行， 我不在这猜了啊。人家中国国际能源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高桥加油站只是他们的一个品牌加盟站， 加盟站 独立运营的，而且提供相关的服务。因为顾客的钱都充值到了这个加油站里面，所以退费也得找这家加油站。那造成现状的原因啊，就在于有关部门想要拆除这个加油站，而这个加油站的老板想要继续经营，因为存在一定的分歧，所以不能提供加油服务。那么这个工作人员也说，总公司在从中协调相关的事宜，也希望尽快解决大家的问题，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当然，很多市民也向记者表示，高碑电箱曾经回复说啊，根据卫星拍摄的照片，这个加油站它是一个违建，而且严重影响了大家的交通出行，目前也正在依法依规这个拆除违法建设。那么高碑电箱的工作人员也曾表示，高碑电箱正在积极和加油站所在地的权属单位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对接，督促拆除加油站违法建设。那目前各项拆除工作也正在推进当中。记者也了解了一下，针对加油站退卡退费的事宜，这也是消费者最关心的。 对呀， 目前高碑电箱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 一呢是积极协调司法部门和律师，协助指导大家开展退费和维权；二是敦促这个加油站履行退款责任，尽早把钱款退给大家。 反正听美哲这个讲述啊，这加油站看来是个违建，当年建的时候咱就不说了，现在看来要拆。 哎， 关键最大的问题是，明明马上就要拆了，提前还忽悠人办卡， 还搞什么巨额优惠？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办卡的时候真的时候得小心啊！而且 所有的预付费都是这样。 按说咱老百姓可能对这个加油站什么不太了解，还要加盟呢，是吧？有的时候还真得是稍微对比一下， 是 啊，太便宜了可能也稍微有点风险。 包括呢其他的像什么美发店呀、健身房的预付卡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存在这种 那风险 跑路的风险，是吧？ 那风险更大， 大家还是擦亮慧眼吧。 1527说，年轻的时候喜欢下象棋玩跳棋，象棋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跳棋也很长时间没玩了，没对手呀。退休前午休的时候经常跟同事玩跳棋，哎呀想着都特别高兴。 哎，您说的没对手是因为您玩太厉害了，然后其他人都不是对手呢，还是找不着一个玩的伴儿？如果您是属于找不着玩伴儿型，我给您支个招。现在有很多网上啊，就可以联网和其他人去玩个跳棋玩个象棋，都挺方便的。 你懂什么叫高手的伎俩吗？棋逢对手，那 这叫高手的寂寞、 啊、 无敌的寂寞， 对吧？这没有对手，这多么没劲的一件事情。 行，到时候咱们俩也苦练一下五子棋， 是吧？我们算棋逢对手，是不是？ 对，目前来说是一半一半吧。 特别快就结束战斗了。 但是跳棋，你得承认，我是不是比李凯老师您对要玩的好多了？起码我知道能借你的棋子走。 是是。9290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迷上中国象棋，直到大学毕业没间断。到工作之后呢，当上了象棋代表队的队长。你看人家单位还有这样的一个代表队， 真好。 说多次业余级别的比赛，退休至今仍然是业余爱好。喜欢象棋， 哎，一直都特别喜欢哈。4856这位朋友说，我跟儿子玩象棋，每次都是他让我几个棋子儿，但是也从来没有赢过。 哦， 这儿子下棋的水平比较高啊。 啊、 哦， 那相当不错。有些人背棋谱， 背棋谱 啊。 怎么背啊？ 就是什么马三进六，我也不懂啊，瞎说的、 哦、 啊， 就是固定的一些模式， 什么 居 二平八，你懂吗？ 不太懂，不会下象棋、 哎、我也不太懂， 就是对牛弹琴。 然后那时候还说没有特别着迷的棋，但是曾经喜欢玩五子棋和跳棋。孩子小的时候曾经教过他下象棋，马走日，象走田啊，炮打一溜烟， 炮打一溜烟 啊，是吧？ 刚才我也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顺口溜了、 啊、可是教了没多久，孩子爷爷教了他几招，我的水平已经落伍了，就甘拜下风了。 那看来孩子爷爷水平比较高啊， 是 吧？就是传授了一下江湖秘籍，这一下棋艺就凑凑的往上涨， 这叫名师出高徒，是吧？ 那我这给李凯老师当这么长时间徒， 你哪儿当什么徒了你？ 就天天挨挤，对， 怎么可 能？也不知道这业务水平什么时候才能有提高哈？ 相当好了啊， 真的， 都已经快开始挖坑了 啊！那不敢不敢。 啊、 一击听我说了，我会玩军棋、象棋、五子棋，但是水平吧比较一般。我比较关注一些棋类的大师，象棋特级大师有 啊？ 怎么了？ 没事，许云川。 人家提到这几个谢军、聂卫平、柳大华、胡荣华，以前他们活动啊常常见诸报端啊、但是现在好像是消息少一点。 你猜这四个人里边谁是女的？ 你我这个还是别随便猜了。您觉得呢？ 啊，就是斐浪说，哎呀，国际象棋救兵能生变啊，象棋大部分子儿都能生变，咱都听不懂人说的是什么。我就知道国际象棋后最厉害，是吧？ 是吧？ 啊， 对，反正看《哈利波特》电影是这样的。 我们同学，然后包括有一些小朋友，现在在学国际象棋，然后人家下的也挺好的啊。咱们慢慢学习吧。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什么棋类让您着迷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上周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边报道了进入十一月之后，那个青龙湖森林公园里边那个公共厕所，不是就全关门了吗？ 小朋友没地儿上厕所，特别着急。 然后入园游玩的时候想上厕所没地儿去啊，树坑解决。问他的时候，工作人员是怎么说来的？ 说我们这个只有春夏开放，秋天冬天您就忍忍吧。 总之就是你们先忍会儿，将就一下。关键上厕所这事儿咱 能忍吗？ 没法忍。这件事情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吧，青龙湖镇政府接速即办，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重新开了公园里边的厕所。青龙湖公园啊，位于青龙湖镇这个丘陵地带，占地呢9.6平方公里，按说挺大的一片园子。修建呢有119公里的步道和二级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每逢周末来此休闲健身的市民很多。但是让游客感觉不便的是，公园里边的456号服务区里边虽然建了厕所，但是一到冬季呢就暂停使用，游客方便很不方便。公园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公园的服务区呢没有通电，没有通水，厕所的水呢是靠工人用水车往里边拉水，然后呢注入这个储水罐里边。由于储水罐在室外，天冷这水罐啊水管就会上冻，就没法冲厕所了。那么昨天呢，记者再次来到了青龙湖森林公园，看到原本关停的厕所呢重新向游人开放了。门前贴的停用告示换成了卫生间使用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5点。 哎，有改观是吧？ 这也行啊，白天至少能够上厕所方便一些。 是， 哎，厕所周边的环境也进行了打扫。青龙湖森林公园养护管理工作人员冯思凯说目前采取的措施，应急措施啊，是每天上午安排工人啊往这储水罐里边啊蓄水，夜间气温降低之前把储水罐里边的水呢放掉，防止储水罐啊水管上冻。后续呢还将在厕所上面加装太阳能板，并且给这个储水罐啊水管啊加装那种叫岩棉哈，专业的咱也不懂，还有半热带来保温，就是总之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办法 保障， 哎，能够让它保温。施工所需的材料已经备齐了，明后天就可以开始施工，保障厕所在冬季也能够正常使用。此外呢，公园还配备专职的保洁人员，加强在对这个厕所环境卫生的保洁和维护。公园里边还将加装道路指示牌，让游人更方便的找到厕所的一些位置。 所以这个改进还是效率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就是想说，上次我们就说这个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啊，关键看看你有没有责任心， 想不想干。 对，你别媒体曝光之后，哎呀，曝光了面子上不好受，是不是领导该问责了，赶紧改吧。这个为人民服务的事儿吧，得从心里边咱就想好了，对不对？ 这种服务意识要想到前面， 对吧？就那个你们忍忍吧，将就将就，这样的话以后还是少说吧。 哎，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什么棋类让您着迷？ 哎，7877说，我自己不太会玩棋类，但是会陪孩子玩跳棋，也陪孩子上过围棋课。等退休了之后，我也想学学围棋，培养点兴趣爱好。 是， 你看现在有很多针对小朋友的什么象棋、围棋类的培训，还挺受欢迎的。 哎 ，Morris 说，哎，我记得我很小就跟我们家姥爷啊学下象棋，所以呢，到现在下了30多年的象棋，印象最深刻的，小的时候在居委会第一啊。去其他家的时候，我拿个居委会第一，那怎么着？就是、 是不是一个小 居委会 就办个小比赛， 哎，能拿第一， 那已经相当不错了， 哎， 是吧？都说高手在民间嘛， 哎， 能够把这个邻居全都打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那是先把办公室的这些人那个啊都给打败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咱什么时候弄一个这个职工活动，办公室五子棋大赛？8216说，围棋让我特别着迷，特别是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以后， 哎， 我觉得围棋也更加平民化了，更加有趣了。 是围棋。 对，包括象棋，现在有很多国际什么象棋大师啊，和那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儿对弈，是吧？ 对，那个叫什么阿尔法狗是吧？ 啊，对，阿尔法狗 是吧？ 啊， 然后1226说，二位好啊。然后我觉得在大夏天，哎呀，那些玩象棋的特别着迷，蚊子咬了都不知道。啊，当然象棋还是挺好玩的。对，那时候不光是你看，就那路灯底下一堆人围着一块儿，大家特别安静。 对， 都跟那看着， 都在分析这个棋局怎么样哈。 是， 当然这也是一个特别易脑的游戏，我觉得也是大家业余时间可以多玩一玩，尝试尝试。 易脑是什么意思？ 就有益大脑锻炼 哦， 是吧？易脑，不是易脑，易智。 对于小朋友来说是益智吧，对咱们成人来说益脑吧。哎呀，你就领会精神嘛。 那你是有脑还是有智呢？ 我有脑也有智 啊，可以啊。然后相依相偎说最喜欢， 话问的怪怪的。 好，我就是怕你有缺一点什么。 嘿，怎么说话呢？ 相依相偎说最喜欢中国象棋，从小受父亲熏陶，后来拜了象棋大师谭尔礼为师。上班的时候经常参加一些比赛，最好的成绩是代表北京仪表局取得了北京电子行业比赛团体赛的第二名。 嗯， 啊， 看咱们听众朋友当中的确有很多下棋高手， 高手哈， 是不是？沧海一粟也说了，中国象棋、五子棋这些棋，年轻的时候都会下，在职的时候可以和同事下下棋，退休之后呢，和老同事这个约来找我下，有的时候啊，也在网上一对一的下象棋，赢少负多，我觉得重在参与吧，仅图一乐。您的心态就特别好， 对，都赢少负多了，这必须有这样好心态。 不是，有的时候你下什么，别说什么象棋、围棋了，就是下个五子棋，你跟那个电脑下也不太容易赢呢。 啊，那是啊。 当然，现在有一些电脑可以调难度， 对对对， 就是你调个简单模式 还可以。人家算了半天，都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都给你算到了，是不是？ 哎呀，是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什么棋类曾经让您着迷啊？是怎么下的？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从2019年开始啊，咱北京市开始为重度失能老人每个月发放600块钱的失能护理补贴，而且呢也会打入养老助残卡里。这笔补贴只能购买部分指定的照护服务或者是照护用品，不能取现。但是呢，记者最近探访发现，这个失能补贴可以购买商品的品类有限，有的驿站只能购买洗发水啊、肥皂啊、护理垫这些少量的物品，有的驿站商品定价偏高，同款品牌的牛奶每箱都比超市要贵20块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刘女士的母亲因为生病，生活没法自理，只能轮流到几个儿女家居住。听说每个月600块钱的失能护理补贴能在养老驿站消费，刘女士啊就就近找了一家养老驿站咨询情况。那么西城区展览路五街道星光养老驿站黄瓜园站内，只见一个透明的立柜里摆放着护理垫啊、成人纸尿裤、洗发水、牙膏等等这个日常用的物品。工作人员说全在这儿了啊，我们这儿就是这些。那么工作人员也指着柜子当中品种并不怎么丰富的商品坦言说，我们这边东西就是少。刘女士看了看柜子当中的商品，觉得有点发愁。 为什么呀？ 我这个卡里600块钱呢，难道只能用来买这些卫生纸、肥皂、洗衣粉吗？ 这得买多少？ 是啊，工作人员解释说，说我们这个除了买什么肥皂、洗衣粉，还能上门帮老人修脚、洗澡。刘女士听了之后直摇头，我们家老母亲都80多岁了，自尊心比较强，你这让陌生人上门帮着洗澡，绝对不会同意。 哎，心里边是道坎儿。 哎，这个探访当中啊，记者也注意到养老驿站里面出售的部分失能补贴商品定价也并不优惠。还是以这家养老驿站出售的成人纸尿裤为例，这个 L 码10片装的一袋，养老驿站标价是28块钱，但是隔壁超市的售价只是26.5块，也就是每一袋这养老驿站要贵1.5块。这反正是贵一点。 哎，我要是你，我就不算了， 我 就便宜。 我要帮助大家更直观的理解， 啊， 是不是？ 行行行。 这8包装的维达抽纸，养老驿站标价是20块，隔壁超市售价是18.7块。 这贵多少呀？ 1.3块。你看，这不还是问了吗？这记者啊，在探访当中还发现，类似什么开小超市啊、违规操作的驿站也不止这一家。在大兴建兴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同样开了一家小超市，里面卖的东西就比较多了，米面、粮油、调料、零食，而且还额外售卖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工作人员把超市这个门关闭之后，小声告诉记者说啊，您可以在店里设立一个所谓的账户，把您每个月的失能补贴啊导入到这个账户里，以后再来购物的时候只需要报手机号就可以随意买我们店里的商品了。 这样倒腾一下是吧？ 哎，倒一遍手。 这记者呢，没有设立账户的想法，只想直接的刷卡刷这个失能补贴去购物。工作人员就说，用失能补贴买牛奶不违规，但是额外购买的10元蜂花牌洗发水和10块钱老干妈辣酱则不在失能补贴范围内。 哟，那怎么办呢？ 不过呀，可以把2箱牛奶额外再加上20块钱卖给记者。 哦， 这洗发水和辣酱这两个呢，算是违规品啊。如果你愿意加20块钱，我就算做你购买牛奶的赠品给您了。 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吧？ 而是够绕的啊，这个规则。 就是你多花20块钱，我就算赠品送你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失能老人的家属就在想，现在这些失能补贴商品供需不匹配这种难题到底该如何破解，是吧？你看你卖的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的你又不能卖。这有业内人士就表示，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的发放是能够减轻失能老人的家庭和经济压力，让老人啊可以享受到专业化多元化的照顾服务，提高老年朋友的获得感、幸福感和生活品质。其实这个初衷是一个好事儿。那补贴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要把这个为民办实事的钱花在刀刃上，把供和需进行匹配，才能把好事儿办好。那目前呢，一些养老驿站出现了违规的操作，一方面说明有的驿站本身就不太守规矩，另一方面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一些老人啊，他们的需要无法在驿站合规经营的情况下得到满足， 就是他们想买的吧， 买不着， 这钱不让使， 不让使。所以呢，能不能考虑一下适当的扩大失能护理补贴产品清单的覆盖范围，让这个失能补贴可以购买的产品更加丰富起来。另外，生活在不同区域的老人，这个养老的需求啊，其实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能不能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因地制宜的设计不同的可选清单？这种产品清单的设计还是不要搞一刀切，是吧？希望能够有更加人性化的一些选择。 反正啊，这对于很多老人来说，是个福利，对吧？600块钱嘛，那多多少少也能买很多东西。怎么能够把这个刀这钱用在刀刃上？ 是， 这个更合理，这需要管理者的智慧， 好好规划一下。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是什么棋曾经让您着迷？小同学说五子棋、军棋、军棋、跳棋、象棋都很喜欢。还有大富翁。 大富翁，这个我 小的时候玩不够，虽然已经不玩了，但是现在还留着。 您玩过大富翁吗？ 玩过，但是大富翁算棋吗？ 有那种纸质版的大富翁，然后也有电子游戏大富翁， 就只有纸质版的算棋是吧？ 就是那一盒算是游戏棋吧，就是他给你一个花里胡哨的地图， 然后 呢给你一 骰子，对对对， 什么什么，给2000块钱，当然都是虚拟货币，买地，对对对， 里边好像有个主人公哈。 你说那电子游戏是有主人公的，孙 小 美、钱夫人， 跟左小美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关系，我只能这样说。 都是小美范儿的， 都是小字辈儿的。当然那个游戏也是比较经典的， 比较经典的啊。包括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家孩子还有一个什么五颜六色的那种跟纸牌的一样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也是游戏棋吗？ 也是一个游戏的东西。 反正现在的桌游种类 越来越多了啊， 不像我们小时候可能玩大富翁玩的多一些， 是吧？ 但是那个时候我会一人分饰好几角儿，因为小朋友没法天天就是来你家跟你玩，我就自己一个人拿好几副牌，就是自己分饰 A B C D 角儿，然后自己玩个2小时，看看到底谁的钱最多，这就是属于典型的自娱自乐， 真寂寞。寂寞呀， 这也不叫寂寞，这叫乖。你看爸妈忙， 哎， 我也不给爸妈找事儿，是不是？ 这个女孩真是不一样啊， 小棉袄吧， 真是不一样。我们家孩子早，男孩早那什么鸡飞狗跳了。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孙丽林说六零后的人啊，印象当中那个棋类还有军棋，自己玩的不太好，说象棋像我父亲下的特别好，可以背棋，可别人下。大概您说的意思是不是盲棋？就是别人在棋盘上，因为象棋你是能够说，那个象棋的位置的，所以你下盲棋吗？ 不会啊， 就是， 我这不盲的棋我也下不了啊。 就是属于那种别人拿着棋盘下，然后你就闭着眼睛不看棋盘，自己说， 自己想那个点位，在脑海当中啊。 关键的在脑海当中，你下第一步可能还行，你好几步之前你怎么下的，你还能记得住。 啊，这还挺牛的。 哎，可能说一说就容易乱了，对于一些新手来说啊。 哎， 微微的胖胖也说了，记得学校组织玩过一种跳棋，叫做数字棋。 嗯， 每个棋子上啊印着0到9的数字，一共有10个数。通过跳棋的方式，利用加减乘除运算来进行走位。 哎、 对面阵营的点位呢也有0到910个数字、 嗯， 这样通过最终棋子和棋盘上面的数字相乘得出来的分数，看看谁的分数高，谁获胜。这绝对也是一脑游戏， 这太复杂了， 益智游戏是吧？ 特别复杂。 嗯， 修元说有不复杂的事儿，说小时候啊，跟爸爸下棋玩棋，总是输，怎么办呢？就偷偷的拿走棋子儿。啊、我跟你说、啊，这就属于家长让了你，因为你想下盲棋，好多人都会下，那棋盘上棋子上边有哪些棋子都能记得住， 哎 啊，对吧？动不动哎，我那炮呢？那不可能。 那你下棋能偷偷拿走棋子儿，这打牌也能偷偷把牌给那个藏藏。 你就是这么干的吧？ 反正是干过。 你玩麻将手里边16张 吧？我不会玩麻将，而且我跟你说，我这个打牌耍赖也仅限于在家里人之间这种娱乐局耍耍赖。 当然架不住次数多，次耍赖。 那不会的 啊， 只有偶尔吧。 行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棋类曾经让您着迷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棋类曾经让您着迷。我们的公众号呢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先关注再留言。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找一下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听北京。 的每一步都有你。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什么棋类啊让您着迷？军棋、象棋、围棋、五子棋啊都行。 哎， 有什么样的故事跟谁学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我们这公号前两天改版了哈，看主持人更方便一些。 看主持人的介绍、主持人的照片、当然也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和回放。 只能听回听直播。 视频。视频您可以找我们的微博李凯电台 RBC 左小美， 两个人的微博 之前的那个我们视频直播回放都是可以看到的。 没错， 当然今天在我们听听 FM 的直播间右下角呢有一个点赞的标志，也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点点小心心。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依旧会从点赞排行榜当中挑选最高的那位朋友，送出我们2022年大城小事的定制版台历一份。 而且这个人呢只能得一次、如果是昨天那位今天又得第一，我们就顺延到第二位了、 往后顺延一下。 8216说，哎呀，围棋让我着迷，特别是有了人工智能，围棋更加平民化了。 是是是哈、我们说跟电脑下下棋也挺有意思的嘛。 没有人，就是我不喜欢，我还是 喜欢 跟人和人之间交流。虽然不说话，观棋不语嘛，自己也不说话。有时候下象棋 观棋不语，这又让我想起来一故事 啊， 就是我跟李凯老师吧，有的时候在纸上画一格子下下五子棋 啊， 然后李凯老师就总拿语言威胁我。 我哪儿有， 要不就是你看看你怎么这样呢，怎么那样呢，反正嘴里就总是唠唠叨叨的， 不会吧， 打乱我的思绪。但问题就是你给我制造这么大的障碍，咱俩也是五五开，你也并没有讨到什么便宜，不是吗。 哈密瓜说，我象棋围棋怎么学都不会，军棋一般，当然跳棋下的不错，这源于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爱下跳棋，用她自己的话说，一辈子只会下一种棋。退休以后呢，几乎天天在家下跳棋，直到89岁那年参加社区组织的比赛还得了第一名呢。 真好。其实我也挺喜欢下小跳棋的，就是我觉得下跳棋一定要人多一点下好玩儿、这就叫做乱中取胜， 是吧？ 你有过就是比如说5个6个朋友一块儿下跳棋的时候， 没有， 就把那个棋盘全占满、就是堵成一锅粥的那个时候，我都特别开心，就看谁也走不了，谁能乱中取胜就特别有自 豪。那还挺好哈。安全说，小的时候在地上画一个5×5的棋盘，捡10个小石头子儿、每个人呢5个对象，向对面走，每次一格横竖都可以先走到对面的棋为赢，小孩子玩的特别的开心。然后那种小石头子儿像什么吃羊的那个，就羊 吃羊 的狼吃羊的那个跳棋，就跳过他就拿走的那个。 就我越过你，我就把你的子儿拿走、吃掉你的子儿。 对对对，好像小的时候是不是都玩过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了哈。 当然王石聪也说了，像象棋呀、围棋、国际象棋我都曾迷恋过或者是涉猎过，当然最喜欢的还是咱们中国的象棋和围棋。 挺好哈。刚才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说到了像宋师傅说小的时候玩过克朗棋。 克朗棋 你玩过吗？ 克朗棋 我好像听说过，这是不是台球？ 哎， 是吧？是吧？是跟台球差不多那个。 对，跟台球很像，人家台球上边是圆的球啊，黑八是吧？咱那克朗奇打的是象棋，车马象士帅 是吧？ 啊，然后打进那个跟那差不太多， 就比较专业的我就不太知道了，这大概有那么一个意思。 那个不专业，我觉得那个现在都没人玩了，还是台球玩的人多。 嗯， 你玩斯诺克吗？ 不，什么都不会。 啊， 哎，这么说怎么那么童年匮乏呢？ 要说是这样，在67岁的老韩心中，论下象棋水平的人气高低，还得是家门口那一波。 嗯， 午觉睡好了，买菜接孙子还早。大伙儿默契的聚拢，上马，伴随着棋子啪啪响，大爷们的欢乐时光开始了。街头棋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什么？ 赢了呀，你可以继续下；输了就得换人， 输了就得下场了。 哎，就跟打乒乓球那时候性质是一样的， 嗯， 对吧？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是这样，老韩时不时也能连庄哈，但是顶多三盘，往后就糊涂了。用他的话说， 挺厉害是吧？ 就是脑力可能跟不上。 嗯 嗯，那么而当两三位默认的高手出现的时候，则会被众人满怀期望的上上棋桌，盼望出下几步妙招以供揣摩。人家下象棋的人啊，真是不光是要看看当时怎么走，而且要揣摩当时的想法，对吧？ 是， 恨不得走一步得想三步。 嗯 嗯，像你是走一步想一步吧。 咱们俩那五子棋的水平就别再说了。哎， 自从疫情以来，下棋活动成为重点防控目标之一，所以呢，这个不让聚集，是不是？老韩的乐趣呢也打了折扣。但是很快呢，他们家儿子为他找到了象棋直播这一个替代的形式，说这个好，老韩连连称赞，喝着茶水，聚精会神的看会儿象棋，宛如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网友评论啊，就像棋友观棋一样，那时候观棋不语真君子。当然这网友评论你可以能底下看见刷弹幕似的，是吧？七嘴八舌的，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老人的失落。象棋用着雄厚的粉丝基础，极容易转化为可观的一些流量。像中国象棋特级大师许银川啊，此前曾经在竞技平台直播合作之后，又在今年五月入驻了一个短视频平台，首次直播累计观看人数就达到了120万。此后多场直播当中，许云川呢也是热情的啊，为棋友讲解到深夜，可谓诚意满满。 哎， 除了名气响、受推崇的象棋大师之外，也有一些主播啊意识到这是个流量密码， 哦， 以象棋为核心的元素另辟蹊径，生生走出了一条网红之路。 嗯， 尤其是一些年轻女孩，长得漂亮的，有年轻女主播会时不时的在直播当中啊表现一下自己的表情，引得网友称赞，你看输棋都输得这么可爱， 嗯，萌萌哒。 哎，也是因为观棋的可能大爱多一些，是吧？看他们跟看孙女一样。还有一些女孩呢，常常以听说这两楼楼下来了个大爷下棋特别厉害，咱们会会去作为开场白，带着观众，就是现在不是直播都这样吗？ 对对对， 啊，带着观众 沉浸式直播， 哎，走向一个个街边棋摊，然后看着这位年轻姑娘如何排兵布阵，把这大爷斩落马下，对吧？ 嗯， 就是下棋赢了。年轻姑娘混迹于大爷之间，棋局之外的反差和热闹同样是引人入胜。 嗯， 流量意味着收益，对于主播来说，除了获得平台的激励之外，植入带货变现是一个重要途径。 你说白了，无利不起早啊。 哎，记者发现，在这些高人气的象棋主播的页面，带货什么牙膏啊、茶叶啊、养生保健品呐、啊、签名的棋盘呐、啊，这些为主要商品。 嗯， 这一看都是大爷们喜欢的，是吧？也会挂一些游戏推广的链接，用户的定位极其精准。 哎， 象棋人人能下，想玩的话门槛不高，但是要靠他赚钱还得真有点水平。 你要局局输那也不行啊。 不是不是，主要是观看流量的问题， 嗯， 啊，像象棋爱好者小冯网上看棋的时候最介意的就是主播有没有使用软件，是不是纯粹的人，纯人。 什么叫纯人呢？还有不是纯人的呢？ 这背后有机器啊，外挂呀， 哦， 啊，点赞都有外挂，更甭说这个下象棋了。 懂了， 是不是？ 懂了，懂了。 在不少竞技游戏平台上啊，网友围绕疑似软件主播作弊行为吵成了一团。在小冯看来，很少讲棋不用真实姓名的主播，那都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棋力不够，哪怕软件给出了一些分析结果，他也就照着念念。 嗯， 说多了就露馅了。而作为正式竞技项目，一位民间高手也没拿过正经的线下名次，当然在网上那所向披靡，是吧？无论是如何也不能令人信服。所以如果各位喜欢下象棋在网上看的话，大家呢有的时候也不用过于的痴迷， 有的下的好的背后真不是人， 就可能会有软件辅助，是吧？ 对啊，最后真不是人。 你说任何这种事物上了网，可能都会套上一层神秘的滤镜，你也不知道它这个屏幕背后有没有这个软件去辅助它。 是啊， 究竟是它自己棋力特别高， 嗯， 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什么手段？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其实说实话，乐呵乐呵就得了， 嗯 啊。 要这么一说，就是搬俩小马扎，这一小桌，原来在那个楼下下象棋的，起码人那个下棋比较真实，是吧？全靠自己。本事。 对，第一步当头炮，你应该怎么对？ 不会下象棋， 不会跳，不会，不会 当头炮 啊？ 能吗？ 当然能了， 是吗？我不懂吗？你这是 把马跳啊？ 当头炮，把马跳 啊？ 倒是挺押韵的， 是吧？特别押韵。 行， 啊，反正你不会，我怎么说你就信。 没事儿， 对， 你忽悠我，待会儿平台上朋友们会帮我那个什么的， 嗯，啊，是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什么棋类曾经着过迷哈，都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来看看大家留言。 嗯， 刘桂华说，小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就地取材，用小石头啊做成棋子玩，玩老虎棋、连棋， 嗯， 还有一个叫憋死狗棋，特别接地气的一个名字，是不是？我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哦， 现在老家的老人们凑在一起啊，还玩老虎棋呢， 嗯，是吧？ 我们老两口已经退休了，最近买了一盘一个人下的棋， 嗯， 挺好的。 哦， 一个人就能下得起， 我这可能自己跟你呢一个人分饰四角玩那个什么一样嘛， 嗯， 大富翁性质是一样的嘛， 嗯，有可能啊。 哎，远航说，我主要爱下象棋，中国象棋哈，虽然下的不是特别的精，每次胜负都比较平均，就是下十次赢个五六次啊，就是爱这项活动，有时间就跟同事啊朋友杀几盘，就连因公出差都带着一副象棋，利用空闲时间杀几盘，这个。 现在那个象棋像个小手提箱一样的，是吧？ 就特别小嘛， 迷 你 的。 包括现在实在不行，你拿手机拿个 pad 啊， 打开一个棋盘也比较方便， 对，电子版的。 哎 ，FM 梅梅说，我特别喜欢玩跳棋，小的时候妈妈教的，我老妈跳棋特棒，每次都能赢我们全家。在单位比赛的时候，每次也拿第一。当然了，我自己的水平也不差，在单位比赛的时候也是第一、第二。 嗯， 跳棋嘛，你想就是互相赌，你赌对方路的同时，自己想办法跳到对方的阵营， 哎， 特别有意思。我还教我女儿呢。 嗯，就怕 跳棋的技艺是代代相传啊。 就怕有时候损人不利己，赌了别人之后自己也没什 么，自己也过不去了，是吧？ 哎， 拆别人的路，自己也过不去。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什么棋曾经让您着迷哈，啊？怎么下？跟谁玩的，跟谁学的等等，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把我们的公众号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啊，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最近有一个美容美发店特别火， 嗯， 不知道李凯老师听没听说过啊，叫做文峰美发美容门店。 哎呦，那还真不知道 这个店为什么火呢？首先跟大家说说，因为这个店的企业文化就是花式夸老板。 嗨， 当然这种花式夸老板的背后也引发了不少的质疑。 哦， 你说这家文峰他的生意究竟如何呢？记者最近就探访了本市多家文峰美发美容门店，发现门店的招牌以及店内仍然挂着他们老板的巨幅照片，当然消费者也是络绎不绝。 嗯， 营业看上去并没有受到影响。最近今日文峰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夸赞文峰老板的文章， 嗯，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那文峰不怎么样， 哎呀，很多网友 文章的风格啊，我说的是， 对对对，那个花式夸老板嘛， 啊， 对吧， 哎， 就很多网友说这也太邪门了，是不是被洗脑了呀这些员工。还有一些网友说这种企业文化说实在的有点吓人。那目前呢，公众号今日文峰已经查询不着了啊，相关的推文也已经不见踪影。 嗯， 下午2点钟，记者来到了海淀区一家文峰美发美容店，只见门店大红底色的招牌上老板的头像非常醒目，当然店员也是特别主动热情地接待着顾客。在洗头区挂着浩哥说脱发、浩哥说白发、浩哥说头发黄枯燥三幅介绍， 这是他们老板的名字， 啊，对对对，他们老板。 哦， 这文字上方啊就是老板的演讲照片， 当然我觉得李凯老师可以好好关注一下 啊。 三样占两样。 嗨， 这正值休息日呢。 嘿。 一层理发区内生意也是不错，16个位子只空着3-4个。 嗯， 来这儿理发的顾客啊，以老人和小朋友居多。店员说，普通的剪发原价70块钱，如果您办会员卡的时候，还可以给您打个折，比如说最低充3000块钱可以打5折。 嗯， 那么之前办卡消费是比较多的，现在啊基本上都不怎么办卡了。负责洗头的店员从上海文峰调到北京门店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看来还是一全国连锁。 哎，对， 这一谈到对老板和网上推文的看法，这个洗头的员工说，其实我们也没什么看法，我们觉得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呗。那对于所引发的社会热议是否影响了店内的生意，店员也答道，其实我们家店啊生意还一直不错呢，现在不是马上就快过年了吗，来做头发的人也比较多。一位理完发的顾客对记者说，在网上看到了上海文峰的事儿，这种企业文化让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不过吧，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只要这家店的服务到位，我还会继续来这儿消费，继续来这儿理发。现在呢，记者也在某点评 APP 上去搜索了文峰美发美容的内容，显示北京一共有31家正在营业的店面。除了2家新店暂无评分，其他文峰店铺的评分都在2.8星到3.3星。 满呢？ 满星是5星的。这个5分是满分。 明白了。反正这个，反正他们夸老板那个功夫呢，我倒是曾经在网上看过哈， 领教过了哈。 哎呀，这是洗脑。当然了，也存在着，比如说上海有很多的时候办大额的会员卡，结果各种各样的消费无门，或者是各种退费无门的现象。 哎，之前也有很多的案例嘛。 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头发这事儿，等到快到春节的时候，咱再来聊聊。美哲是今天 您要现身说法了是吗？ 说发型嘛，今天美哲是直接，哎，你头发变色了是吧？ 对，这不是喜迎跨年嘛，马上还有20天不到就到2022年 了。你这是256色的吧？ 什么呀，我这个色叫做鸿运当头，我谢谢您。你没发现我这个头发的颜色 偏红， 稍微发点红色调， 哦， 是不是挺有新年气氛呢？ 这倒是为了新年，您这真着急，我怕你到新年的时候就该点退色了。 那就再染一染嘛。 哎呀呵， 你看看这过年总得犒劳一下自己是不是？ 反正有机会。 但是周五的时候开视频直播，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鸿运当头了。但是我怀疑哈，到周五的时候我算算应该洗过2次头了，至少，可能就没那么红了 啊。那鸿运当脸， 那得多铺点腮红嘛。 啊，就是一看都是，哎呀。 哎，反正我比较喜欢红色， 是吧？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什么棋曾经的让您着迷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2266说，刚流行 QQ 游戏的时候，什么象棋、军棋、飞行棋，我玩的最多，但是都不太着迷。QQ 游戏我原来也玩过很多， 是吧？ 还有一个游戏大厅，除了那各种棋类，还有什么连连看呀，对对碰啊， 是， 什么祖玛呀， 啊，都有是吧？ 休闲小游戏， 哎，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好像还有，是吧？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什么棋比较着迷哈，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领头羊说，其实我对棋类不能说着迷哈，玩的都不太精，但是什么都会一点。 哎， 只能做个替补队员吧，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做个候补队员。 然后3090说，哎呀，说下棋，那我也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弱的水平。 太谦虚了。 说 N 年前迷上了一种棋，之后买了一副哈，但是嫌商品中的棋盘太单薄，就是那种塑料制品。 哦， 正好赶上家里边定制家具，我就跟商家沟通说，能给我啊裁一块这种棋盘规格的板吗？商家特别局气，就送了一块特别规整精致的板子。然后呢，我负责画了棋盘，并且贴了膜。给你们发张照片，你们看看是不是还行？ 你看看啊， 像个围棋棋盘，但是一看是一个，说是下五子棋用的。 挺好，挺好。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平价的，大家可以当五子棋盘用的，就是您买一个格子本儿，就挺方便，是吧？ 那这本 比如您就征用一下你们家老大的作业本。 关键那个格子本用完了就完了，这个棋盘老得能使。 而且你知道， 格子板也可以留下做纪念。 现在好多那个家具茶几上面 哦，有 那种有棋盘的，象棋的、围棋的都有， 也挺好的， 也挺好， 是不 是？ 嗯，我再说，我小的时候曾经痴迷那种动物棋，是自己动手做的，双方各有八种动物。后来工作之后，喜欢下围棋。动物棋怎么下呀？ 我好像也见过，但是真的不会了。 什么样的规则呀？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啊。王世聪说，还是小的时候抛二平五，马八进七， 就是您刚才说那个。 对对对，这都 是在我看来就是不明觉厉，只能这样说。 他是这样， 什么当头一炮？ 当头？ 你不是你刚不是说吗？ 当头炮？ 当头炮，然后拿马照，拿马， 把马跳也行， 把马跳 啊都行，怎么说法都一个意思。 行行行 啊。仙人指路你懂吗？ 仙人指路懂啊，我们那个太极剑里的一 招。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棋类让您着迷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聊天。另外今天依然是在我们聊天室当中点赞第一名啊，然后呢将会获得我们今天为您送上的大城小事的精美台历，2022年的精美台历哈，欢迎您持续给我们点赞，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红红的围巾，红红红的围巾，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爱你北京，红红的围巾。黎明升起一轮红日，夕阳映红广阔天空，紫禁城环绕巍峨红墙，颐和园处处雕梁画栋。红红的月季微白它登天眼里，清爽的秋风把香山枫叶染红。紫河园红门书写着百姓的忠厚，我们心上镌刻着对祖国的忠诚。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天安门广场红旗的海洋，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红红的北京，红红的北京，红红的北京，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爱你北京，红红的北京。黎明升起庄严国旗，我歌唱响中华旌旗，广场上舞动绚丽彩带，玉渊潭传出红色歌声。红红的旗子为未来送去祝福，红红的灯笼为生活带来喜庆，红红中国坚定举着人民的力量，我们梦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天安门广场红旗的海洋，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北京的今天有我们的奉献，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天安门广场红旗的海洋，五星红旗下庄严的哨兵。红红的北京，壮丽的风景，红红的北京，中国的彩虹，北京的今有我们的奉献，民族的复兴有我们的名字。红红的北京， 北京，锦绣前程。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棋类啊，曾经让您着迷，然后曾经爱不释手，跟很多人切磋过，以及呢这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是跟谁学的，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哈。 3619说，我比较喜欢玩的是中国象棋、军棋，其他的棋类就比较一般。 象棋你知道这个怎么啊？你不会。 您问 车马象棋炮你知道吧？ 知道、这个我还是知道的，而且我知道就是这个两波，他们有一些棋子虽然承担的是相同的功能，但是叫法上不太一样。 比如说 卒和兵， 是 吧？ 是，可以啊。还是会 稍微知道一点儿，但不会下，没有实践过。 没关系，下回有机会。 回头我再好好学一学 啊。1246说，跟闺女玩围棋。锻炼他智商挺好的，小孩现在也开始学围棋哈。 有很多爸爸妈妈都特别喜欢从小的时候培养一下孩子棋类的爱好，是吧？ 是，一串字母，一串字母啊，最喜欢下的还是象棋 啊，最喜欢下象棋。您喜欢下国际象棋还是中国象棋啊？ 不知道啊， 估计八成是中国象棋。 哎，这名字倒是起的挺洋范的 啊。是吗？我没有看到人这位朋友，待会儿看一看。当然彬彬有礼也说了，我最喜欢玩的是跳棋，其他的棋是一窍不通。 然后呢，西边老，这是新朋友是吧？说那个对象棋很着迷，经常和儿子下象棋，也挺好。 居士说，原来是对军棋、五子棋感兴趣，中国象棋呀，几十年了都没学利索。 嗨，没关系， 是不是这个里面的玄妙啊，特别高深？ 要说复杂程度来说，中国象棋应该还可以，不算 入门不难。 哎， 但是想下得好，还得勤钻研，是吧？ 反正你要是想先学呢，我觉得建议你可以先学残棋。 什么叫残棋啊？ 就是不从头，不给他把棋子都买好了，就几个棋子在上边。然后呢，你先把这个残棋的可能性先分析透了，然后慢慢来。 那我就从残棋开始练 起。原来路边啊，当年啊，竟是下残棋的。当然了，那个想当年这一说就30年前了。 哦， 有一些类似赌博的性质，那教你下这边残棋，你赢了我给你10块钱。你要是赢不了我，你给我5块，反正大概是这意思吧。 这个我觉得玩棋这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事儿啊，下象棋啊，下跳棋、围棋，但是赌博我们就不鼓励啊。 陶冶情操也分，有些人脾气急，下两盘棋了，就跟节目里边跳了2次坑也急。 那反正不是我，我还能这么面带微笑的上节目，就说明我已经心如止水。 哎呦呵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事儿啊，给大家提个醒儿。现在这两天临近年底，各种各样的诈骗案件呢也是高发，给大家提个醒儿。卖茅台酒啊，高级手表转手就能赚到大额差价。前不久呢，房山的王先生遇到了这样的好事儿，结果自己，你猜他花了多少钱？ 多少钱啊？ 1300万。 哟，资产挺丰厚， 1300万就这样打了水漂了 呀。 其实呢，案件不是特别的复杂，也比较简单。2021年9月18号啊，房山警方接到了市民王先生报警，说自己啊被一名女子啊徐某以倒卖茅台酒及高级品牌手表为由骗了1300多万。据这个事主王先生介绍说啊，自己和这个女的徐某因为卖车的时候认识了。后来呢，这个徐某呢就多次向王先生借钱。借钱这种事儿，我觉得是一件挺那什么的事情。 我觉得谨慎吧， 谨慎 是吧？ 但是事情发展就是跟自己想的不一样。这个不但这个女子徐某按时还款，还支付了高额的利息， 就还挺有信用的。 今天借你100，明天还你150，是不是？ 行，我现在就借，下节目就借您。 你当心，你1300万也打水漂啊！这不禁让王先生很是纳闷。我借你的钱你都干嘛去了呢？产生了好奇。当时这徐某自称说我有低价买茅台的渠道，目前呢正在筹钱买酒，等转手之后 一瓶就能赚1000块钱。 嚯、 哦，一瓶赚1000，反正在利益的诱惑之下，王先生说，要不然咱俩合个伙呗， 你带我玩玩， 哎，我也给你点钱。然后呢，王先生就加入了徐某倒卖茅台的行列。最初呢，王先生只是小批量从徐某手里边购买了80瓶左右的茅台酒。经过倒手之后，你别说，还真是照着一瓶1000块钱，一笔可观的收益， 那就挣了8万块左右。 8万块钱， 嗯， 一瓶1000，80瓶8万， 哎， 啊，8万块钱，一看挣上钱了。王先生就放松了警惕， 尝到了点甜头。 哎，死后呢，他陆陆续续投资了1000多万块钱、 嗯， 用于购买茅台酒。结果可想而知，这1000多万块钱哈，迟迟就没有收到过货。后来经过侦查，民警发现徐某呢，并没有优惠购买茅台的这个条件，就不像他所说的那样。 嗯， 所有的酒啊，都是徐某以2000块钱左右的价格购买的正品酒，他2000块钱买了 啊， 然后1500块钱卖给所谓的王先生。 哦，也就是这个徐某他自己亏500。 哎，自己每瓶先亏500，那叫什么？舍不着孩子套包 了。套不着狼，就是先忽悠那个王先生信任他，是吧？ 这你都懂啊？ 不是，我这是帮大家分析案情。 反正就是舍不着孩子套包了，先损失500块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王先生上钩。徐某呢，还以同样的方式谎称自己可以购买到某款的奢侈品的名表，同样的戏码让王先生对其深信不疑。 嗯， 11月9号，嫌疑人徐某因为诈骗被刑事拘留，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不知道这1300多万有没有挥霍。这要是挥霍了，我跟您说，上哪儿哭去？ 嗯啊，所以我觉得任何的投资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轻信别人的这种承诺哈。你把钱给我，我帮你理财， 嗯、 我帮你投资、 哎， 然后咱们可以赚一笔大的。 是， 这就是典型的贪小便宜吃了大亏。更何况这事主王先生，那都不是贪小便宜、 嗯、 是吧？ 关键吃的亏肯定够大。 对对对， 1300多万 真的是长一个大大的教训吧。 啊、这要是买房都能买一套房了。 哎，所以科学的理财，我觉得哈、 啊， 培养大家的财商意识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嗯， 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 哎，拿着花开就说不想占便宜就不会吃亏，这种事儿大成小事说多了。 嗯 啊，这个夹带私货的事儿我们大成小事也说多了，你夹带吧。 财富新动力就5个字儿，言简意赅。 哎，可以收听财富新动力哈、啊、来了解理财的事儿、 哎、 是吧。 9515说，我每天5点钟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就打开咱们大城小事、 啊、 一般呀都能到家的时候你们节目正好结束，但是有的时候一堵车，节目还没结束，不是，节目结束了我还没到家呢、 嗯、 那个时候觉得好失落呀、 嗯、 今天我4点下班，能从头听到尾、 哎、 很开心，谢谢您啊，欢迎您那个得空的时候常来跟我们互动。 是是是， 当然听完直播您也可以听听回放。 嗯，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刚才说的是残疾是吧，应该叫残局。 哦，残局 啊，差不多是一个意思，但是 局残疾不能残是吧。 啊，就是反正就是属于最后就剩几个子儿， 嗯， 然后就看你怎么选择。 没事，我们也领会精神。 其实有的时候他那个，尤其是路边摊上边那个、 哦、 就是当年骗钱的那些人、 嗯、 他那个就一步，你只要选对了这步你就能赢，只要选其他的几个方向就肯定输、 哦、就只有一个是能赢的。 对，他基本上把几条路都给你背熟了，不管你们怎么走就这几步。 那套路肯定他熟啊。 是啊， 因为他组的局对吧。 对啊对啊，残局、 嗯、 是吧。 哎，说白了都是套路嘛。 嗯， 4411这位新朋友说，经常和同桌玩井字棋就赢过一场、 嗯、哎， 井字棋是什么棋啊？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 这个和同桌玩哈、 啊、 你想想是上课玩呢、 嗯、 还是下课玩呢？ 当然下课玩了，上课玩老师直接拿粉笔精准指导。 对，精准指导是吧？您有经验？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美哲说的啊。 我们那一同事前一段拍了一小视频、 哎、 也提到了老师粉笔头精准指导的话题嘛。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金豆豆说，飞行棋，闺女小的时候一边跟她玩飞行棋一边教她加减法，正着走到终点是加法，从终点往回走是做减法。 嗯， 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哎，我突然发现我这边的平台啊、 嗯、 一瞬之间所有加静的留言都不见了。 嗨， 您再受累多念两条。 行吧，我再来念念。彬彬有礼问， 哎呀，李凯发个美哲的照片吧，他不是说鸿运当头吗？刚才还有好多人说那个鸿运当头。鸿运当头不是仙鹤吗？不是金鱼吗？这不是我说的，这都是朋友们说的。 嗯，其实也没有那么红了，就是这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 我主要是为了证明我的头发不是256色 儿啊，反正 周五大家就能看见了。其实它还是属于棕色系当中的棕红。 当然过年嘛，有人喜欢讨这个好彩头。 对 对。 当然我们的公号啊，再一次说一下，我们的公号呢进行了一下改版，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号，然后呢会发现它其中有三个栏儿，其中第一个栏儿就是主持人，然后一点呢上面有三个主持人，我、于飞和美哲。然后再一点就能看到，比如说你点美哲，上面有美哲的照片和简介。 嗯，我的个人简介是李凯老师帮我写的 啊，我让他写，他不写呀、啊。然后 开始的那一版文案遭到了我的强烈反对。 对，我那个写的可能更真实一些，结果都不能说。 行吧。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主持人介绍、 哎、 当然您也可以依旧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嗯、 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一个点赞比心的标志啊，我们的点赞送台历活动依旧进行当中、 哎、 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挑选点赞排行第一的这位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台历一份，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给我们点赞。 哎 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什么棋类曾经让您着迷，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再跟大家说一个不靠谱的投资的事儿啊！ 哎，您说这些都是您长项。 哎，这个投资我也不能说特别在行、 嗯、 但是提醒大家防骗、 嗯、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好， 这个目前啊电影《长津湖》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7亿。 哎， 原班人马打造的续集《长津湖之水门桥》自官宣以来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但是呢就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市场，只要出几万块钱就能投资长津湖，您信吗、 嗯、 而且我还承诺稳赚不赔。这样的好事啊最近频频出现在网络平台上，一些号称电影投资机构的投资人通过网络公开向投资者募集资金。那你说电影的投资真的就能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吗？ 嗯， 如果您在网上输入电影投资啊，以这四个字为关键词进行下搜索，就会发现弹出来很多所谓的投资公司。一个自称啊投资了年底上映的电影叫做电影投资机构，这是他的账号啊，说这个电影成本刚好是1亿块钱，1亿元啊！如果 1亿块钱，人家以为 对也挺接地气，1亿元不就是1亿块钱吗？ 行行行行， 如果能到4亿的票房， 嗯， 现在投资10万块，最多能赚40万左右。记者就提出啊，想要看看这个公司和拍摄方的合同，却被告知您得先交钱才能看合同。长期从事电影募资工作的杨先生跟记者说，想要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电影，一般来说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是固定的收益，就是借钱给制作方，而且依照约定收取利息，至少啊都是100万起投。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参加分红，出资人和制片方签署协议，承担一定的风险，按照电影拍摄成本的不同，起投金额也是不一样的。杨先生表示，有的时候一些电影投资方为了分散风险，会把他们对电影的投资违规进行二次融资。什么意思呢？就是招揽中小投资者入股来分担一下风险，当然这里面的猫腻特别多，涉及的金融风险、法律风险也有很多。杨先生说，比如啊，你作为这个电影投资方只需要1000万，往外融资的话、 嗯、 可能会融个2000万、3000万、 就是、 对吧， 往大了说， 哎，往大了说，因为这个投资者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相当于你把你的份额就分散给了其他人，但是其他人的名字啊是不体现的，怎么签的只有您自己知道。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发行的资质，有没有理财的资质，到底是以私募还是以什么样的金融产品的方式去招这个钱、 嗯、 有没有牌照等等哈。杨先生说，行业内的确是有正规的私募和投资渠道，但是电影拍摄和发行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风险特别高，再加上有很多的机构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没有私募的资格，也在进行非法的募资，甚至有人手里可能仅凭着和艺人的合影、 嗯、 你看 我有业缘啊，我有业内资源， 嗯， 就开始搞募资了。实际上啊，这就是妥妥的骗局。 哎， 如果咱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投资者，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很难分清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千万就不要碰，是吧？ 嗯， 也是保护大家的资产安全。 就是有的时候吧，就别听他忽悠， 嗯， 啊，有些人口吐莲花，拿一张美哲的照片说，哎，你看这是我下一部剧的女八号，然后呢就准备你给我点钱吧，啊，100-200不嫌少，300-400不嫌多。 女八号您都说高了， 啊， 我这是女18号差不多。 哦，是吗？ 18线都不算吧。 反正总之就是别听人家忽悠，嗯，现在说实话挣钱不容易，你要是想真的想把它啊能够什么增值多少倍保值多少倍，还是去正规渠道更好一些。 哎， 当然了，今天下午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提醒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当前疫情的动向也是牵动大家的心，各地大家众志成城同心抗疫，然而有一群不法分子也是打了一些歪心眼，盯上了群众的一些钱包，借着疫情发一波黑心财。 哎，也就是咱连着这三条消息都是提醒大家防骗， 哎，提醒大家防骗的 是， 也是给大家说说啊， 嗯， 就是前几天呢有一个浙江宁波的邱先生慌里慌张的来到一个核酸检测点，希望，啊，能安排他插队检测，原来他收到一条短信要求他3个小时之内完成核酸检测，如果不做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啊！ 民警核对了一下他收到的短信啊，发现短信里边还有一条链接。 嗯， 点开之后要求邱先生呢提示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这些敏感的个人信息，明摆着就是要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 是啊， 所以大家要别信了。 嗯， 前几天呢，还有一位赵先生刚做完核酸，因为出差等着用，非常着急，想快点拿到结果。结果接到了一个自称叫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你这样，你交我500块钱加急费，我就可以给你出具这个核酸检测报告。赵先生也不想，立刻就转账了，但是转账成功之后瞬间就被拉黑了， 得 这才发现是一场骗局。 哎， 张先生接到电话说对方是一个某疾控中心的主任啊，这主任告诉他可以那个你的健康码啊和检测报告有异常，你可能感染了新冠肺炎，随后又说情况不算太严重，只要坚持服用新冠特效药3-0疗程就可以恢复健康。然后这位张先生信以为真，花5800块钱买了3个月这个所谓的特效药，但是买完之后也没收着，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哎，所以其实都不是特别高级的骗术。 哎， 是 啊，所以什么称新冠疫苗开放预约名额有限，附上一些钓鱼链接的，然后引导居民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的，大家一定得留神。由于疫情的影响，许多人无法按照原计划出行，航班车次也需要改签啊、退票。有一些不法分子也借此机会发送带有客服电话或者官网信息的虚假改签退票的短信，谎称这个航班车次因为疫情要求啊被取消了等等。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得小心留神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什么棋让您着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0800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下象棋， 哎， 从孩子学围棋开始也喜欢琢磨围棋了， 嗯， 现在我们家孩子是围棋5段，根本就不跟我下，我只能努力的提高自己，争取早日能和儿子对弈。 5段呐， 围棋5段是个什么水平？ 哎呀，这个中不溜吧， 中不溜啊。 但是围棋5段是专业5段还是业余5段？ 这也分着呢。 那也分，而且我们能进段就已经很牛了。 嗯 啊，你知道9段厉害还是1段厉害？ 9段吧， 可以猜对了，2选1的概率。 你怎么知道我是猜的？ 那你还真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因为博学广智才知道这些的呢？啊，不用问了，不用问了，来看其他朋友留言吧。 生怕我问另外一个是吧？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这个我在说动物棋有8种动物，像狮子、虎、豹子、狗、猫、狼、老鼠，说玩法就跟那军棋差不多，把那个自己这方啊棋扣着，码在8个盒子里边。双方对翻着开哈， 嗯， 规则就是象吃老鼠以外的所有的动物， 嗯， 啊，鼠吃象，然后其他的按照这些排列，以此类推， 嗯， 然后呢，欧斯看到这说，哎，这要这么聊就可以来聊到老虎棒子鸡了是吧？ 老虎棒子鸡是什么鸡啊？能吃吗？ 这个斗智的小公鸡是吧？ 斗智的小公鸡， 这叫什么？ 智斗的小公鸡 啊， 还是战斗？ 战斗的小公鸡。 战斗的小公鸡， 老虎棒子鸡是一个划拳喝酒的过程。 不喝酒也不会划拳。 哎，老虎棒子，老虎鸡。 哦，我只知道666 啊，那个 魁首啊。 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子啃棒子，棒子打老虎。 嗯，您这个知识学杂了。 这个我们家2岁半的姑娘会这个。 是会喝酒还是 会 打麻将？会划拳了， 会老虎棒子鸡。 跟谁学的呢？大家伙儿 跟他妈学、 啊、是吗？我刚想说这一定是跟爸学的。 不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 6496说、80年代的时候，我在上高中啊，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跳棋比赛。就在12月份，一个大风天的下午，我和一个同学提前2个小时就到学校去热身了。从多条线路开棋，找出最佳方法，又找出最佳的第二步走法。最终我们班赢了。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记忆犹新。我都退休了、 哎、 仍然仿佛发生在昨天、 哎、 特别亲切。 是、 哎、所以这个开棋的前几步特别关键，是不是？ 应该，我也不太懂啊，下的不太好、我开棋前几步和后边前几步都 人 都 说万事开头难嘛、 哎、反正都不灵。啪啪鱼说，最喜欢和我爸爸一起下五子棋，小的时候爸爸经常陪我下，我输多了还会跟他赖皮。 嘿， 这跟美哲是性 撒撒娇嘛， 哎，一样。 您这起码只是赖皮，不像我偶尔还做个弊。 你的形象， 不， 你的形象跃然于话筒前。 行吧，大家别学我啊。 啊， 当然，咱们今天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骗子的骗局，这快到年底了，很多骗子也出来，这个冲 KPI 了，是吧？也希望大家擦亮慧眼，千万别掉进他们挖的坑哈。 没错， 像一元就说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儿饼。一个字儿，咱只要不贪，是吧？你要是贪的话，就容易上当受骗嘛。 哎，没错，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也说到了小的时候跟家里边人下棋的一些完美的，就是这个美好的回忆哈。等你长大说到棋，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往事历历在目，经常和我的发小玩各种棋，玩过军棋、象棋、五子棋、飞行棋、跳棋、纸牌，一年四季我们常常聚到一块玩各种棋， 挺好。 我们尤其喜欢玩象棋啊，翻棋。每次都能玩好久啊，还迷恋玩纸牌，其实呢也是象棋的纸牌。我们把纸牌拿在手里边，学着大人的模样。纸牌呢是黑色长条，有红色和黑色两种颜色。我们各取一种颜色，然后随便出一个或者两个，看谁大啊，最后看谁的手里边没牌，谁就赢了。童年的快乐一部分是跟棋度过的， 哎，这都是属于童年快乐的回忆哈。 哎， 蓝色海洋说，我最喜欢玩军棋，从小就喜欢跟爸爸学的，以前是两个人下，现在一个人在 iPad 上玩，跟电脑下棋，10次我有8次能赢呢，越玩越带劲。 哎呦， 有的时候一玩就是1-2个小时，晚上做梦都在下棋，特上瘾。 那确实上瘾， 真的。我有时候白天嘛就玩俄罗斯方块玩多了，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一闭眼，那个方块就自动往下掉。 你确信是方块不是金元宝吗？ 您玩的是什么样的？ 不是 财迷版的俄罗斯方块吧？ 像你这个， 我们都是跳掉那个方块，您那掉元宝、 啊。我觉得这个符合您的这个特征。 我不知道什么叫天降奇才，我只知道什么叫鸿运当头， 是吧？时光雕刻说，这个跳棋我也只会这个了哈，战绩还算不错。但是我老公哈、象棋、围棋还不错。这是影响了我们家孩子，和他一起下围棋，教他下棋之后孩子自己能下，自学棋谱，父子俩下棋啊。然后呢我属于观战，然后两个人下的这个是乌烟的战争，火药味很浓。 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你有没有发现棋类真的是很好的一种亲子间互动陪伴的一个手段， 是 吧, 是吧？ 一家人休息的时候围坐在一块儿下下棋、也能增进彼此的感情嘛。 哎， 当然说到这鸿运当头，人3090这位朋友也说了，说那个谢鸿运当头的小美，今天我也沾了一光，中了1块钱。 哎， 当然这1块钱我就把它留在奖池里，快乐留在心里。估计人家没下那某宝吧，没法那个 没法领 账转过去。当然也有朋友在问我们台历的事儿啊，说我想买你们这台历行不行？ 只是一个过程发了好几遍，说主持人我想买台历。 首先谢谢您对我们的喜爱和支持 啊， 但我们今年这个台历的确数量不多，一共就10本。我们抠不是我们那个大方的制作人 啊， 思考再三、 你说的我呀，我以为你说大领导呢。没事，你说吧。 我哪儿敢说？就说我们制作人想了想，还是以小礼品的形式送给大家伙哈。主要还是想对一直支持大城小事的朋友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情。 是，如果您是特别想要哈，别着急啊。 特别想要也能买是吗？ 明年的时候，我们跟领导说多印几本，因为确实就这么几本。 李凯老师眼神里就写着，明年绝对不送了，说卖咱就卖。 哎呀，这个财迷的主持人呐、 但是有时候送这个台历吧，也会出小小的风波啊。 为什么呀？ 这个因为大家你看点赞拼的是手速、 嗯、 有的时候时间不合适也没法参加这活动、 哎、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公平，因为那个数呢不能作假，我们也只能看到平台上、 嗯、 大家都能看得见是谁是吧、 哎、 所以呢别的办法也没办法，你说最后我们弄一个4G 一波 5G 一波 WiFi 一波、啊、也 没 有那么大的， 对， 没 有绝对的公平 必要是吧、 嗯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什么样的棋曾经让您着迷。4856也说和儿子玩象棋每次都是让我几个棋子儿、从来也没赢过、 哎 啊、 当然哈密瓜也说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还没有疫情吗、 啊、 我在英国的旧货市场上买了一种棋叫做苏利特棋、 嗯哦、 就是一个人玩的，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你只能掌握一两种方法、 嗯、 想用更多的方法去玩下去啊不是特别容易、 哎、 到目前为止我只能使用两种方法来玩这个苏利特棋、 嗯、啊真没玩过啊、 嗯、 不知道怎么玩哈、啊、然后孙小乖说每次听你们节目都在开车您就乐呵乐呵听得了 哎 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我觉得棋类真是就像美哲说的是一个益智的游戏哈、 嗯、 尤其家里边有小朋友不妨来教教他，兴许能够体会到快乐哈、 哎、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您转转，前门楼子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回转回瓦红色的门啊，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个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这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老北京老北京啊，老北京啊，老北京。 种吆喝声在胡同里转着，平安随着小小人机队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上学的放学了，上班的下班了，买菜的做饭的，吃饱了遛弯的，谁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端着碗炸酱面，攥着半头蒜。啊，老北京，啊，老北京，啊，老北京，小媳妇儿乐得咯咯咯，谁家的大爷出来到摊儿的，谁家的小伙子出门蹬三轮， 就谁家的大姑娘就能花的脸看的， 谁家的小媳妇儿乐得咯咯咯，谁家的大爷出来到摊儿 的， 谁家的小伙子出门蹬三轮， 我们是烟雨柔 大姑娘各 心的模样，我们头顶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红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绿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SE， 国企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声音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